投钱投的比较多，出来一些粗制滥造的这个作品。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请沙丹老师给我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总结。我们从《大圣归来》这样的一个动画电影哈，您怎么看它对于中国动画未来发展的一个启示性的意义？ 首先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到电影院当中去看一看啊。我觉得这个电影当中，虽然它在技术方面表现得很不错，但是在电影的叙事方面啊，试点这方面，我觉得做的也融合得很好。但是呢，故事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薄弱。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挣钱了，一定会进行下一次的这个二级、三级，因为这就是电影工业当中对类型片的这样的一种绑定啊。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电影未来还需要把它的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情怀，包括它的叙事做得更好的话，它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 这部影片对于国产动画的意义可能也不止于今天我们所探讨的技术层面，包括票房和口碑的这种爆发。我们也更期待业界还有观众对中国国产动画的信心能够随着这样的一部影片能够一起回归。好，今天再次感谢沙丹老师，感谢索亚斌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我说老几位，这会子都挺好的啊，赶上夏天啊，听我一句良言相劝，什么呢？防病治病啊，那说怎么说话都这样，没底气了，嗨，别提了。要不怎么说好汉禁不住撒那啥呢？打早上起来跑肚子，嘿嘿。我跟您说啊，今天这个读报期间，哪行啊说的不周正，言差语错，只要是没大岔口，您是多多包涵。明儿还得跟您请一假呢，背不住，让小李云给您来吧，是吧？我这个真是啊，提不起这劲来了。不过呢，说归说，报还得好好的给您读。虽说天气已转凉，高温补贴不能忘，职工的利益要保障，是装傻充愣，他理不当啊！谁呀、啊？装傻充愣？嗨，这一上来呢。就这个高温补贴这事儿呢，回应几位听众的微信，真有那装傻充愣摁着不发高温补贴的群众反映了。这位啊，不说他姓什么叫什么是谁，说多了不合适，咱们就展示这个现象。说了，我们车队有规定，气温35度以上才许发矿泉水呢。你说这叫不叫没到位呀、啊？气温35度以下，他要天潮乎乎的呢，是不是你得不得发水啊？气温35度以下，像立新这样的啊，跑肚子这行不行啊？这个还有一听众说，哎呦，我发绿豆啊，说那个有的地方领导给员工发绿豆冲抵这个高温补贴啊，冲抵现金啊，那是好的啊啊，我们厂子里头热天一热就给员工发雪糕，那玩意儿不解渴呀。还有说了，我们就没有高温费这说，之前有，说是也不什么时候啊，印象当中是自打，这是头年吧。话说是这个整顿吏治，转变作风，反腐倡廉，打老虎拍苍蝇那会子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嘎巴下子给停了。您听听啊，这领导啊，这领导这智商够可以的，相当高啊，250的智商。不给员工发高温津贴，赖到反腐败头上去了。要我说，你不按规定给员工发放高温补贴，那才是腐败呢。我这话有错吗？那是这个事情它难在哪儿呢？究竟是不是员工职工有疑问有意见啊？话说人家还真不敢反应，跟我说了啊，您就说这事儿就得了啊，你别说我是哪儿的。反映了什么呢？就怕他们呢，这个之后啊，反映完了以后怕吃家伙，穿小鞋儿。但是话说回来，咱们老不反应，老忍气吞声，那么这个问题儿就他就会年复一年的拖下去，怎么办呢？我这么合计着啊，一个是职工， 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反映合理诉求，得有这个勇气。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有关部门、政府监管也得到位，得负起责任来。群众反映了，但凡是属实的，就得给人家落实了，别含糊，是吧？学学人家小分队吧，啊？ 这些兵，既然难治病， 是否恶搞花木兰上纲上线没个完，与其怨气儿冲上了天，哎，不如工作。您坐在监什么事儿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这事儿呢头几天发生了。我是不好奇说这个事儿啊，您看我有时候跟大伙聊天，其实我这个人很不好事，尤其是容易产生争议的，或者说呢分歧比较大，一时半会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我也怕误导您。那么这个事情看到中青报这篇文章呢还是很受启发。什么事儿呢？就说啊，有一演员胖姑娘，咱没别的意思啊，没别的意思啊，咱就说这胖瘦这个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我还胖呢是吧，我胖我的与别人何干啊，胖的美怎么着吧。就说这演员同志编了个节目，结果呢，嘿，节目播出之后啊，网友当中恼坏了一帮人。哪儿的呀？河南禹城县这个地方，据说是传说中的花木兰的老家。人家不干了，那有一专门研究花木兰的机构，我瞅瞅啊，叫什么？以前还真没听说过啊，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嘿，写公开信呐、啊，说姑娘姑娘你不合适啊，你这不是恶搞当年的英雄吗？就说啊，在这个节目里头呢，这演员扮演的这花木兰，这个呵呵有点傻大妞的这么个意思啊，说你这个不合适啊。合不合适呢？咱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评判呢，说这个节目格调高还是低，那是一个方面。那么要说从思想性上来说，人讲话啊，你看这么着的话，哎呀，这个了不得了。但是中青报认为这实际上是犯了逻辑错误，什么呢？把喜剧和历史等同起来了，运用喜剧的方式对传统的故事进行再加工，有调侃之处，需要注意，但是也无伤大雅，毕竟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你说他歪曲历史，多少有那么点子上纲上线之嫌。要我说啊，那个节目格调高不高，大伙儿自有公论，但是说他歪曲历史貌似有那么一点夸张啊。即使是歪曲或者是有歪曲之嫌，那也是包括我们媒体在内社会力量长期以来对包括花木兰在内的英雄人物宣传介绍的不够所导致的。你事情明摆着呀，如果没这个事情，谁又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呢？与其跟这儿打嘴仗没完拉了，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些传播传统文化的工作。比如说啊，读报节目里放京戏，好嘛，找后账。你看这是讲理吗？不客气的说啊，说是这个对这个啊京戏这个有什么质疑，这个啊五六的本身就说明了传统文化在一部分人心里的地位和分量啊。传统文化是吧，这个在十年动乱期间那被破坏的太厉害了，我们太需要补上这一课喽。 黑上河 大元帅。 正是怎样弘扬花木兰，群众的作用不一般，没有他们勇当先，英雄何处来涌现呢？廖棒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头些日子不是中央开会了吗，加强这群团组织工作，说长期以来群团组织群众团体公卿户知道吧，说是啊存在行政化色彩浓，机关化倾向明显，因此饱受大伙诟病啊，是不是啊？你这脱离群众这合适不合适？你一个群众组织脱离群众，你不成了无本之木了吗？那么怎么扭转这个现象呢？关键是哎，让群众当主角，您别忘了，群众乃是真正的英雄啊。 我其实为了 是怎样弘扬花木兰呢？招贤纳士见家园，人才的流失得扭转，是老萧月下追小寒。谁？哎，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的是环球时报的一文，大标题：单位喊你回国呢。谁呀？嗨，近年来国内很多科研单位说是啊，有不少那个滞留海外的自己本单位的人才啊，喊话呢，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啊，这挺好的。那么现实是什么呢？多数的滞留人员已然定居海外了，没准都有他本国的那个当地这个国家的身份了。那这对于咱们来说，这不是人才流失吗？把他培养起来送到国外去好好的学习，这倒好，不回来了，用人单位很无奈呀，你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说呢，他得想辙，没说嘛，那得需要老萧啊。 心是寒心他去了，我有小伙心未交，头上阵阵纱帽，身上撩起滚的龙袍，三番两次我把寒心报，待往不用为大条，此番寒心追得到，同心协力赴寒袍， 此番寒心若是追也不问到，这万那里的江山就一旦的抛。那说底气还行啊，嗨，你这不是这不是拼老命吗？哈哈，正是怎样弘扬花木兰，还得弘扬，必须的，必须反腐又倡廉，人身依附求升迁，最终树倒猢狲散。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呀，有那个人啊，看那个架势，话里话外是干部啊，就是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当家臣马仔去了，是吗？攀高枝儿，抱粗腿，拜码头，进圈子，嘿，人身依附啊，大搞封建社会君臣关系那一套，最终呢啊，最终他出事儿了，喝高碎了，给判了。底下那些位什么家臣呐、啊，什么什么走卒啊、马仔啊之类的哈，啊，什么小二之类的，哈哈，都走了吗？树倒猢狲散了吗？ 人身依附，那个后来下场有很惨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呢，啊，不说了吗？怎样弘扬花木兰，依法治国保平安，包揽辞送，他闹法院，知法犯法，跑了偏。什么人呢？律师说了，处理了，调查了一批就有这个嫌疑的律师。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真有那路律师。有的群众还想不明白，嗨，你看他这个打官司，他也是挣钱是吧？他不缺这个呀，他还有名气，他是为什么许的呢？啊，许是想是给那个什么苦主啥申冤告状呗，嗨，这您可说错了，哈哈，他是为了谋名利而闹法院，扬名立万来了，哎，我就这么折腾，这一起官司甭管打完没打完，打了没打了。法院是不是遵从我的那个意愿判了？没关系，我这么一闹，我就占领了什么道德的高地，看见了没有？我是为民做主，你们都是贪官污吏啊！打那儿起货，呼啦超订单那就杠杠的，他就是为这个，是吧？香港、台湾那边人管这叫博出位呀。那位说过去有这路事吗？哎，有啊有啊，验伤的时候才发现呐。啊， 杨姑娘，你不用多心，我们跟随厅长从天津而来，无私无弊，这里面有伤自是有伤，无伤自是无伤，我虽然是个当小差事的，可绝不能昧着良心办事，你们看，这是高大英兑了我的500块现大洋，当场成交，厅长。 好小子，大洋通共，王下咽 是。十指不全，左手缺指一节。 先生，十指不全不能算伤。 十指不全不能算伤。 对， 那脑袋掉喽还能算伤？ 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虽说天气已转凉》是高温补贴不能忘版，我是李信，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信，外加的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哎我的妈呀，累死我了，那说别来劲啊，干嘛这是？哈哈，对对对，这个诉苦是吧？不是，就是开个玩笑嘛，这不叫事儿啊，您放心啊，接茬给您说这个今日头条，人民网，习近平会见德国副总理，德方支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是这个证监会专项执法行动，通报了六起造谣传谣的案件详情，日本民众呼啦超下子把他们国会给围了，干嘛呀？抗议日本当局强行通过所谓的安保法。普京和奥巴马俩人打电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肯定了，支持了那个伊核协议，说是国内啊，警方打掉了一个邪教组织，叫华藏宗门，覆灭了。咦，这邪教组织啊，那首犯首恶啊，头一个犯罪嫌疑人，这家伙啊，胆儿够肥的，竟然自封皇上。哼哼，啊，说是那个不雅视频，哼，网信办约谈了一些网站了，你们干嘛呀？这是啊，说是据说啊，还有那个网友唯恐天下不乱和唯恐天下不乱，干嘛呀？这个在网上人肉当事人，哎呀，你这个事情就我现在这个底气儿啊，我现在这个精神头子，我真说不出来这事儿，是吧？肮脏啊！大王，我说完以后他牙碜，是吧？我更得去洗手间了。儿童不宜，不多说了。新浪说是公安部查了上海的公司恶意做空，腾讯说是北京啊，东三环这边了啊，有一路虎车肉啪。打三环路那桥上飞下去了，正好砸中桥下一轿车，哎呀，当事人目前正在抢救当中。这是为什么呢？可说呢，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说咱们国家上半年 GDP 增加7%，超过了预期，统计局说这样的增速来之不易啊。而且呢，这个北京青年报还跟了一句，说是估摸着下半年的经济会好于上半年啊。这个警方展开调查是一间视频是吧啊，这您就知道就得了是吧。另外说那号贩子太可恨了，这不是让大家伙方便就诊，儿童医院不是 APP 挂号吗？嘿，他那 APP 上抢了一门诊号， 结果呢，到那个医院的附近去兜售，哎，让警察是逮个正着。京华时报说，教育部说了啊，艺术特长这个测评不认可社会内考级，这也是一种引导啊。新京报言道，是吧，大伙都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同志老领导万里同志去世了，享年99岁，他曾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领导安徽农村改革，那是对农村经济体制重大突破。这就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忘不了他。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这个咱们来看大报啊。今天人民日报就说咱们这个 GDP 7%，哎，评价说是一个不错的增长速度。嗯，新华美电讯也说这个事儿啊，说这个7%啊是咱们国家经济增速和升级的黄金平衡点。什么升级？产业换代升级啊，这是大事儿啊。新华美电讯说了还有好事呢，什么呀，夏粮喜获12年连续丰收，不过呢喜中也有忧。忧什么呀？好吗，说这粮食打得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库里面存粮也多了啊，这个产量多进口多库存多，三多局面如何破解？哎呦，这粮食安全这是大事儿啊，那必须的。这个新华美电讯说了啊，证监会通报6起扰乱信息传播秩序违法案件，误使谣言乱世者付出沉重代价，那是必须的，是吧？人民日报说了，纪检工作那也要树立正确的政纪观，正确处理本位全局的关系，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关系，是不是啊？你这都是需要好好合计的事情。人民日报说了吗？那抗战影视剧，这不今年正差吗？也不见得就今年非得就是个赶今年播，你拍出来明年后年一样播呀。问题它有时候它不是经典，你知道吗？数量倒是不少，但是经典少，问题何在呢？行业内啊，专家说了，这个得警惕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什么呀？你不是不让是吧？这个瞎琢磨是吧？我们这个所谓的创新加了引号的啊，那裤裆的藏雷还创啊创什么新啊？就那个意思嘛，你不是不让这个了吗？哎，没关系。本来这个事儿呢就抗战题材，哎，但是他简练精炼一点啊，10集20集就能演完，不往外抻是吧？这导演编剧是兰州来的啊，抻拉面的伙计，是啊，往外抻是越抻越多。说有一抗战题材剧啊，光是表现老上海摆了门那种奢华奢靡，就表现这个他就花了1集的时间，好吗？你这就不合适了。可说呢，人民日报整个半个版就是说啊，咱们警方打掉那个邪教组织华藏宗门，什么人干的？嗨，广东惠来县的一农民叫吴泽恒，没什么文化，呵，到处是招摇撞骗，奸淫女弟子，哎呀，这玩意儿不是人呐，呵，不光那个，他为什么能够啊得以存在一段时间，组织架构清晰，分工细致明确啊，而且这个人很有心机，是吧？对弟子实施精神控制，这个不能不防。今日一句话新闻，这是北京青年报说的啊，咱北京社保缴费这个屏障的网上可以打印，方便大家伙，是吧？另外北青报说了啊，五环那边维修呢，专门治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车辙裂缝啊，这是内伤啊，这个要是长期以来不管的话，它容易出麻烦，是吧？所以呢，这个也许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拥堵啊，但是为了大伙安全，大家都要理解支持，是吧？北京青年报说了啊，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文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 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现在是北。